出谷记第21章。你要在众人前立定这些法度。假使你买了一个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只劳作六年，第七年应自由离去，无需赎金。他若单身而来，也应单身而去。他若娶了妻子来的，也应让他的妻子与他同去。若主人给他娶了妻子，妻子也生了子女，妻子和子女都应归于主人，他仍要单身离去。若是那奴仆声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子女，我不愿离去做自由人，他的主人应领他到天主前，然后领他到门口或门框前，用锥子穿透他的耳朵，如此他可长久服侍主人。假使有人将女儿卖作婢女，他不可像男仆那样离去。若主人已定他为自己的妻子，以后又厌恶了他，应许他赎身。但因主人对他失了信，不能把他卖给外方人民。若主人定了他做自己儿子的妻子，就应以待女儿的法律待他。若主人为自己另娶了一个，对前妻的饮食、衣服与合欢之仪不可减少。若对他不实行这三条，他可以离去，无需赎金或代价。凡打人致死的，应受死刑。但若不是有意杀人，而是天主许他的手行的，我给你指定一个他可以逃避的地方。假使有人向人行凶，蓄意谋杀，应将他由我的祭坛前抓来处死。凡打父亲或母亲的，应受死刑。凡拐带人口的，无论已将人卖了或者还在他手中，都应受死刑。凡咒骂父亲或母亲的，应受死刑。假使二人吵架，一人用石头或锄头打了另一人，被打的人未死，却应卧床休养。他以后若能起床，能扶杖出外，打他的人可免处分，但应赔偿他失业的损失，把他完全医好。假使有人用棍杖打奴仆或婢女，被打死在他手中，必受严罚。但若奴婢还活了一两天，便不受处分，因为是他用银钱买来的。假使人们打架，撞伤了孕妇以致流产，但没有别的损伤，伤人者为这罪，应按女人的丈夫所提出的，判官所断定的，缴纳罚款。若有损害，就应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落还落，以伤还伤，以疤还疤。假使有人打坏奴仆或婢女的一只眼睛，为了他的眼睛，应让他自由离去。若有人打掉奴仆或婢女的一只牙，为了他的牙，应让他自由离去。牛无论抵死男或女， 应用石头砸死这牛，并且不许吃它的肉，牛主不受惩罚。但若这只牛以前抵过人，牛主也受过警告，而仍不加防范，这牛无论抵死男女，牛应砸死，牛主也应受死刑。若是给他提出了赎价，他应照所提出的一切数目缴纳赎命罚金。牛若抵死了男女儿童，也应照这法律处理。牛若抵死了一个奴仆或婢女，应给仆婢的主人30银谢克尔，牛应砸死。假使有人敞着旱井或挖掘旱井时不加掩盖，无论牛或驴陷在里面，井主应赔偿，应给牛主银钱，死的牲畜归自己。假使一人的牛抵死别人的牛，应把活牛卖了，银钱平分，死牛也平分。但若查明这只牛从前抵死过牛，牛主又不加防范，牛主应该赔偿，以牛还牛，死牛归自己。假使有人偷了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，应用5头牛赔偿1头牛，4只羊赔偿1只羊。